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走进日本东京的一家医疗行业展会，来了解日本如何用人工智能以及各种大数据的分析呢，来解决医疗费用快速膨胀这个难题。然后我们还要关注加拿大著名的华裔男子花样滑冰选手陈伟群宣布退役的新闻。陈伟群是加拿大花样滑冰界的领军选手，他的退役呢，将会给加拿大的花样滑冰竞赛带来什么影响？而他本人对未来又有什么安排吗？在节目里我们一块儿去关注。好，欢迎您随我们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的老龄化程度之高，被称为是全球最老的国家。这一喜一忧，对于个体来说呢，当然是长寿了，而对于政府来说，也意味着要开始负担更多的养老以及医疗费用的付出。随着日本医疗费用的快速膨胀，日本政府开始感到不堪重负。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医疗费用的膨胀难题呢？日本开始大力推动医疗的信息化，人工智能进行诊断，动用各种的电子设备、高科技设备，通过大数据分析来为病人进行诊治，来大力开展医生的远程医疗等等，这些都为解决医疗费用的快速膨胀提供了不少可行性方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走进日本东京一家医疗行业展会，来了解相关的消息。 本次展会上展出了一款医疗用人工智能系统，只要将某人的个人信息、体检结果等数据输入，就可以预测这个人4年之内10种主要疾病的患病概率。此前人工智能支援医疗大多止步于概念化的技术，这款产品借助在发病率、生存率、健康年龄等方面的数字化预测，进入了实用阶段。 150万人の10年間の検診結果をベースにして、そのディープラーニングさせて作ったアルゴリズム。 今年3月，日本政府最新修订诊疗费用方案，对使用人工智能诊疗的给予一定支持。与此同时，日本电子病历的普及率已经提高到了 80%， 有助于进一步扩大远程医疗范围。远程医疗中，医生较难获取病人就诊当天的生理检测数据。展会上一款电子听诊器的出现提供了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电子的听诊器，它可以了解我的心率、脉搏，甚至肺部的杂音，都通过这个系统呢传递到医生戴的耳机里边。再加上这种视频的通话，医生可以了解到我的症状，给出最准确的诊断。那么使得医生无法在场的情况下呢，远距离医疗也成为了一种可能。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日本医疗护理费用持续膨胀，2025年将达到7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4万亿元的规模。对于医疗信息化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大，加之日本医疗器械相关法律调整后，智能设备包括手机应用都被纳入医疗器械的范畴内得到许可，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的市场有望扩大至翻倍，2025年将达到168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1亿元的规模。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这里是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是冰雪运动的强国，加拿大的花样滑冰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获得了团体冠军，而上次的冠军呢，是由俄罗斯运动员取得的。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加拿大获得的第一枚金牌就是花样滑冰的团体赛金牌，而这也是这次冬奥会的首枚花滑金牌。其中有一位华裔运动员陈伟群为获得这块金牌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当时的团体赛中，27岁的陈伟群顶着重压率先上场，以两个精彩的四连跳夺得了 179.75 分，成为了第一名，为他们的夺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呢，最终加拿大是以73分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队以66分获得了银牌，陈伟群圆了自己的奥运金牌梦。也正因为这个圆梦时刻，在离开了冬奥赛场之后，陈伟群很快就宣布自己退役了，结束了自己精彩的花滑运动员的生涯。好，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一事件，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27岁的陈伟群在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的一个酒庄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 It feels right, it feels good.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same situation I was in after Sochi. After Sochi, I definitely had a moment where, and I took a year off, that's what I ended up doing, but I came back to figure skating, and just because I still wanted that competitive drive, and I didn't have another vehicle to express that on. So, 他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做出退休的决定感觉上是对的，也很高兴自己现在的情况和几年前不同了。在索契冬奥会上夺金没有成功后，他休息了一年多，之后又回来再次参加比赛。 Now I'm in a totally different situation. Post Pyeongchang, I'm here, and I have so many exciting journeys happening in BC, and I'm moving from Toronto / Michigan. I'm trying to explore other careers, kind of in the real estate area right now, and then doing shows. So I'm in a very good position. 他说，现在我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我要从多伦多市搬到温哥华，我正在探索其他的发展途径。陈伟群表示，能够代表加拿大参加冰上比赛，我觉得很荣幸，这给了我难忘的经历，而且教会了我一生当中需要学习的经验教训。他还说，我已经实现了自己在滑冰领域的梦想和追求，现在要继续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激励更多的年轻的滑冰运动员，你只要努力坚持和奉献，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陈伟群出生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的一个华裔家庭。2006年，他15岁时就参加国际比赛，当年就获得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银牌。在长达12年的职业比赛生涯中，陈伟群10次是全国冠军。毫无疑问的，在加拿大职业花样滑冰领域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而且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冰坛上的一位主角。今年2月份，在韩国平昌的冬奥会上，陈伟群赢得了一枚团队金牌。此前他已经在索契奥运会上赢得了2枚银牌。灿烂的笑容，天然的魅力，运动的天赋，陈伟群拥有众多的粉丝。他现在搬到温哥华是为了和女友，也是前双人滑选手伊丽莎白·普特南相聚，而且计划举办一系列研讨会，并参加一些节目演出。在2017年的时候，他曾经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除了滑冰之外，他还喜欢骑自行车和步行。加拿大滑冰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Debra Armstrong 表示，有陈伟群在我们的队伍里，我们很荣幸，他的退出将使整个滑冰界都大失所望。他接着说，他美丽抒情的滑冰风格以及外向积极的个性，使他在冰场上和冰场外都是冠军。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加拿大。很多的新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的第一困扰就是自己可能很难有机会从事过去的工作了，转行是一个艰辛的挑战，也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不过加拿大的一家调查公司却发现，其实改行呢并非是新移民面临的困扰，很多加拿大人也同样面临着事业发展不顺利，不好找工作的时候不得不面临着改行的窘境。来听报道。 一说起在加拿大难找专业工作，人们就会想到改行的新移民，但实际上本地的专业人士改行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念完硕士念博士，希望能在高校找到一个固定教职，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是几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变成了花艺设计师、木匠或者店主。这些人放弃学业的原因之一是工作难找。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数据，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找到了全职教学工作，另外还有五分之一在高校做兼职讲师或者有一份工作合同，总算是没有离开学术界。至于终身教职，那更是要等白了头。 My name is Jennifer Fallow. I was doing a PhD in women's studies, and now I own a flower business called Wild North Flowers. 珍妮弗·弗洛是不久以前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前博士生之一，她的专业是女性研究。 I thought when I started that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way I would not finish. 她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她认定自己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因为她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教授。她形容，读博士的那几年就像一场充满压力和内疚感的长途跋涉，永远有一篇文章或者有一本书该读而没有读，永远有该做的笔记没有做，而当教授的梦想离他更是遥远。他说，当时他所在的系里有好几个教授准备退休，但是学校只打算请兼职的助教代替他们。放弃学业的想法萌生以后，弗洛花了很长时间考虑未来的职业。什么工作值得他放弃博士学位呢？他想了一年多也没想好。但是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报了一个三星期的插花课。才上了一天课，他就打定了主意。现在他在多伦多开了一家花店，自称是自豪而快乐的博士辍学生。加拿大的博士辍学生的比例在社科领域是最高的，达到将近一半，这是加拿大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但是理工科和医科的博士生也有中途放弃的，还有的人是在毕业以后决定改行。例如另一位受访人本考伊，他的专业是同位素地球化学，博士毕业以后他还去哈佛念了一个博士后。 I felt like I had it pretty good. I had been continuously funded, continuously publishing, won all the major awards. 考伊是他那个专业的佼佼者，几年中多次获得研究经费和奖学金，经常发表论文。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固定教职。他说，眼看着其他师兄弟辗转各地，挣很少的钱，享受很少的福利，他决定不再等下去了。现在考伊在安大略省伦敦市开了一家自行车店。在一个专业里苦读这么多年以后，选择中途放弃并不容易，周围的人也并不理解。前政治学博士生科里詹森说，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花了六年的时间，上完了必修课，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完成了论文的前期准备。但是去年，他决定退学，去学木匠手艺。 The first person I told in my family about going from university to the trades， 他回忆说，当他告诉家里人自己的决定的时候，得到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么些书都白念了。还有些亲友猜测，他是因为成绩不好才不得不去做木匠的。但是他认为书是不会白念的。他说，他能不顾别人的眼光从政治学博士生变成木匠学徒，正是因为这些年读过的书让他明白，你应该过你想过的生活。几位受访人都说，他们现在的生活要快乐得多。从小喜欢植物的弗洛说，他绝对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现在他的花店在多伦多已经小有名气，而詹森在离开大学以后，惊喜地发现自己重新找回了过去被学术研究消磨殆尽的阅读的乐趣。虽然离开了学术界，但是詹森说，木匠活也是一种脑力劳动。乐器制作师哈特曼也有同感。这位前人类学博士生认为，他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和过去写论文的时候使用的是同一部分大脑，而且 一篇人类学论文发表了也没几个人看。相比之下，现在的工作更让他有成就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下面我们要将视线转向香港。说起唐氏综合症来，相信大家并不会陌生，它是一种常见的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疾病。60%的患儿呢会在胎内早期流产，而存活者则有明显的智力落后、特殊面容、生长发育障碍以及多发畸形。如今儿童时期的唐氏综合症患者呢被称为唐宝宝。唐宝宝也并非是毫无特长之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有绘画或是音乐的天赋。比如前些年在音乐舞台上，我们知道一个唐氏综合症患儿叫周周，他继承了父亲的音乐才华，在指挥台上挥斥方休，颇有大将风度。而为了消除社会对于唐氏综合症患者的歧视呢，全球各地都有不少的关于唐氏综合症的特教机构，帮助他们开发各自的潜能，帮助他们能够融入社会，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下面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就采访了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总干事杨冰文女士，来听他们介绍在当地开展的关于唐氏综合症患者重新回归社会，帮助他们开发自身潜能的一系列活动。 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总干事杨冰文女士向我们介绍了香港的活动情况。 我们在香港举行了一个321爱心盛宴的一个活动，我们跟义工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给300个唐氏的朋友跟他们的家人。我们有60几个义工的厨师去跟唐氏的朋友一起看表演啊，吃饭呐、还有跟他们谈话，也有唐氏的唐宝宝表演，好像弹吉他、跳舞啊、唱歌啊。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唐氏综合症，还有我们也透过 Facebook 进行一个直播，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活动的一些情况。 普通人的细胞内有46条染色体，而唐氏综合症人士则有47条。在全球，唐氏综合症的发生率大约是每1000到1100名新生婴儿中会有一人。目前在香港，唐氏综合症人士的数量大约有几千名。 在香港，唐氏综合症的朋友一般都是跟家人在社区里住的，但是有10几个%的唐氏综合症，他们有严重的智障的问题，需要住在一些宿舍里面，还有一些朋友帮助他们日常的照顾方面。在学习方面，有一部分的朋友他们可以在普通主流的学校里面上课，但是大部分在香港是在特殊教育里面去学习。我们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会安排不同的活动，还有不同的训练给他们，跟他们的家人沟通，让唐宝宝可以在不同方面也有成长。 今年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7届世界唐氏综合症日大会的主题是我能为工作场所带来什么，旨在彰显唐氏综合症人士为工作场所带来的贡献，鼓励利益相关方做出积极的改变。作为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的总干事，杨冰美对此深有体会。 唐氏综合症朋友他们也有能力去工作，一般他们会做一些比较简单，好像清洁啦、文书啦，也有一些简单的包装。工作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透过工作，他们不是单去有工作的收入，有可以找到满足感，可以学习不同的东西，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也可以跟我们社会一起的生活，那工作也是重要的一部分。透过工作，他们也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有健康的社交的生活，对于成年的唐氏综合症朋友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从1990年就开始对唐氏综合症人士进行就业培训和辅导， 同时争取社会资源，发展雇主网络，在辅助就业方面积累了近30年的丰富经验，建立了包括技能训练、就业辅导、工作实习在内的完善体系。 在读书还没毕业的时候，我们会安排一些广州去介绍不同的职业的出路啊，训练的课程给他们。他们也可以安排在我们的服务中心里面去学习，让他们去了解一些工作不同的类别，帮助他们去决定毕业以后想要什么的工作。在学校毕业以后，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职业辅导中心，我们会评估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的兴趣还有评估的结果去安排不同的训练给他们。我们的雇主有不同类型的，有酒店啊、餐厅、公司，不同的雇主的网络，帮糖宝宝去找一个比较配合他们的能力和兴趣的一份工作。训练完成以后，我们会正式跟他们去安排一份工作。他们在找到工作以后，我们也会跟进一段时间，看看他们工作的适应啊，他们跟雇主还有其他同事的沟通的情况，了解他们工作有没有压力啊，教育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工作上面不同的问题。 在多年的就业辅导工作中，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有过许多成功的案例。杨冰梅表示，只要经过适当的学习和辅导，唐氏综合症朋友不但能够胜任工作，还常常成为优秀的雇员，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得到社会的认可。 我们有一个男孩子，他叫海玉，海玉现在在香港邮警局 post office 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他的工作是负责分派不同的瞬间还有分类，他准时上班，工作很勤力，也得到雇主的赞他，还有颁发那个长期的服务的奖状给他。在工作里面，他也找到自己的意义，有收入去独立生活，他是其中一个我们觉得很高兴的一个案。还有另外一个个案跟大家分享是 Maggie 是一个女孩，她很喜欢说英文还有去看书，我们安排她在一个私人的会所里面工作，那个会所的委员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所以她很享受跟委员去说英文，还有帮助会所负责一些清洁啦、款待的一些工作。她现在那边工作都差不多要2年了，工作也是挺顺利的。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到，要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享有学习机会，要促进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并做到同工同酬，要减少不平等，增强所有人的全能，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残疾与否、种族、族裔、出身、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其他任何区别。杨冰梅表示，只要给予适当的机会，唐氏综合症人士就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在工作场所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过上充实丰富的生活。这既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实践，也是一件对他们本人和社区都有意义的好事。这既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实践，也是一件对他们本人和社区都有意义的好事。 一些雇主跟我们分享，其实唐氏综合症的朋友是很好的雇员，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服从力很强的，上班很准时，不会偷懒，所以一般雇主都很喜欢他们的。还有他们工作的稳定性也很好，其实是公司里面很好的一个伙伴。其实唐氏综合症朋友他们有能力去独立的生活，不一定要依靠其他人来照顾还有安排他们的生活的，他们有能力去决定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包括工作还有自己的兴趣，